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高科技话题不少，首先聊聊刷脸这个黑科技。最近北京大学在西南门安装了一套刷脸识别技术，而正好刚刚闭幕的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刷脸技术也是备受瞩目。另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校园里的无人驾驶班车是如何运行的。再有就是为什么在英国创业成功的独角兽公司占据了整个欧洲数量的1/3呢？还有新加坡政府大力向民众推广无现金交易，民众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好了，欢迎您随我们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上海，最近在上海的一个国际科技展上，刷脸技术成为了热门的展项。中国移动宣布呢，会在今年内进行 5G 的规模实验，明年实现 5G 的试商用，2020年实现 5G 的商用。 5G 的商用将极大的支持一些新的互联网技术，比如像无人驾驶，还有像人脸识别等技术的深度使用。人脸识别网络俗语是刷脸，那么在刷脸、人脸识别、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判断图片这样的一种技术上，中国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可不可以说走在了世界相关技术的前沿呢？好了，下面我们就要去科技展上了解一下。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推出的一些最新的刷脸技术。 现在很多年轻人出门都不带现金，移动支付呢成为首选。但人脸识别因为技术要求非常高，所以呢之前只能在苹果上面使用。而现在不一样了，由国内众多厂商联合推出的人脸识别安全解决方案呢，也使得安卓手机同样可以人脸支付。 在这款安卓手机中，打开支付 APP， 选择转账的对象，输入金额，然后点击支付，屏幕上的人脸闪了几下后就确认了机主的身份，几秒钟转账就显示成功。 我们中国自己主导研发的人脸安全识别解决方案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安全，也成为一个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积极意义。 人脸识别不仅可以用在金融支付，在安防上也能够发挥作用。普通的道路摄像头只能对过往的车辆及行人进行拍摄，但往往都是事后才能调取录像。现在一套人脸识别智能算法加上海量的人脸数据，就能实时进行人脸比对，一旦发现违法的在逃人员，就能自动报警。 这个呀，就是一个实战的应用场景。那这边呢，就是一个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库。那如果我们的人呀，在这个走动这个摄像头的过程中呀，这个摄像头会把这个人脸抓拍出来，抓拍出来以后，这个人脸会跟他的后台库进行比对。如果这个确值超过80%，基本上在实战的环境下，我们就认为是一个人了。 说起刷脸来，这两天呢也成了一个热门词。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宣布，在北京大学的西南门就部署了一套刷脸入校的闸机，6月27号开始已经试运行了。刷脸入校系统为学校自主研发的，采用的是实时的人脸识别技术。校方表示，他们这套系统呢支持10万张照片底库，每次开门呢都需要计时，从数万张照片中迅速找出人脸特征，精准的匹配。像这样规模的人脸识别在中国还尚属首例。刷脸进校的技术呢，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未来呢它的应用前景将十分的广阔。而像北京大学这种大规模的进行室外人脸识别的比对的实验端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也是一项很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那么未来呢会很快在北大的各校门都推广开来。 校方表示说，这一套设备呢能够解放人力，增加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还能够防止黄牛租售校园卡、冒用他人证件等等，可以使得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呢变得更加的精准、有效率、省力气。他们也相信，如果这一套体系能够在北京大学成功应用的话，相信呢也能够不断的优化技术成果，改进系统，让刷脸入校以及各种和刷脸相关的安全问题呢有着一个更好的应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和人脸识别技术未来的深入应用一样，像无人驾驶等等都被称为是改变未来人类生态的重要技术。下面我们就要走进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最近校园里开出了一种无人驾驶班车，它是如何运行的，来听报道。 我现在呢就是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这个无人驾驶的小巴士上。跟传统的汽车相比呢，这辆小巴士呢你看没有司机，然后也没有这个方向盘，中间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可以坐11个乘客的这样一个座位。 无人驾驶班车从6月初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北校区正式投入运营，从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3点，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就可以乘坐无人驾驶班车前往下一个公交站点。两辆小巴士穿梭在固定路线上，全程大约1.6公里，每10分钟发车一次。为确保安全，车上配有一名工作人员，以应对意外状况的发生。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允许乘坐。 I felt pretty good. Now I can go. Yeah, I felt safe. Of course, I think it only goes 12 miles an hour. Mm-hmm. And they ask you to buckle up. You have to wear your seatbelt. But yeah, it's safe. 彭辉教授是密歇根大学无人驾驶技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这两辆无人驾驶小巴士是该中心联合一家法国企业推出的项目。在正式运行前，经过了上千次的试运行，总时长达到500个小时。目前已经基本实现自主驾驶。车身四周安装有8个感应器和2个摄像头，感知车辆的周围环境，保证行车安全。 公园基本上把它想象成一个有轨电车，但它的轨道呢是 GPS 的一个轨道，然后它就是跟着这轨道，然后我们的速度都是规划好的，比如碰到一个 stop sign， 碰到一个人行穿越道，碰到一个路口，它怎么动作，我们完全都 program 好了。 车身外部的摄像头还将记录路人和司机们的反应，给研究人员在如何设计更安全的汽车、如何提高运行效率等方面带来帮助。此外，小巴士内部还安装了多个摄像头，用于实时记录乘客反应，以此来判断公众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接受程度和信任程度。据了解，目前这两辆无人驾驶班车将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北校区运行1年时间。学校负责人表示，未来还有可能根据情况扩大路线范围，增加公交站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互联网时代催生了一批独角兽公司，它是神话传说里的一种生物，独角兽是稀有而又高贵的。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Alan Lee 在2013年将私募和公开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企业做了一个分类，并将它们称为独角兽，然后这个词就迅速流行于硅谷。在中国，北京成为了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城市，像滴滴出行、小米、蚂蚁金服等都是有名的独角兽公司。而在欧洲呢，目前共有34家独角兽公司，有意思的是其中1/313家都集聚在了英国。那么为什么英国可以吸引这么多独角兽公司呢？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英国的13家独角兽公司涵盖了各个领域，有电子商务行业、医学行业，也有食品外卖行业。目前这13家公司总价值高达230亿美元。分析人士称，英国还有另外50家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公司，有可能在未来几年跻身独角兽公司行列。英国成熟的市场和基础设施为这些独角兽公司提供了快速成长的环境。伦敦东部的科技城更是为独角兽公司创造了条件。 This unassuming part of East London is Britain's tech hub. It was originally dubbed the Silicon Roundabout as something of a joke, but thousands of successful startups later, it's now officially the country's tech city. 伦敦东部的科技城从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600家公司进驻，其中包括6家独角兽公司。科技城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多科技企业的目光，除了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人性化的创意设施及充满蓬勃朝气的文化氛围外，更有邻近的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为这里提供源源不绝的人才。 London is a hub, and you've got like you know great universities within an hour's drive, so and really great talent here. So it's a place that people want to move to. 就在本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人才签证政策，以此来吸引科技创业者来到英国。此外，不光是在伦敦科技城，人才吸引正是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之一，也让英国成为对投资者们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今年初，新加坡总理曾经就他访问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的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如此的发达，十分的有感慨。而今在新加坡，政府呢也开始大力推行无现金的电子交易。那么民众呢，其实对这种完全没有现金的电子交易，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心理抵触。不过经过政府大力推广呢，现在人们也开始慢慢的来适应和习惯无现金的电子支付生活了。那最近新加坡政府更是表示要尽快废除支票的使用。详细情况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节目主持邱盛阳。新加坡目前正在致力于迈向智慧城市的概念，那目前呢都在多个管道推广电子付款，减少对现金的依赖。在这一点呢，对中国的民众来讲可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新加坡由于国情的不一样，民众对于无现金付款的概念还是有一点抗拒。不过经过政府的大力推广和设备的普及，已经有很多民众使用的电子转账或者是 QR 码付款，甚至在生活中享用餐饮、大众交通工具以及对政府的转账服务都采用的电子转账的系统，减少对现金的依赖。那最近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董事也是新加坡的教育部长王以康在新加坡银行业工会的晚宴上宣布，新加坡将会争取在2025年把新加坡呢打造成为无支票的社会。这对这个商业和企业来讲呢是一个重大的改革。那到目前为止，民众虽然说在生活中呢也能够利用这个电子转账来付款，但是在商业机构的往来服务中对支票的依赖还是非常的大的。根据调查，目前新加坡对支票的依赖是有 28%。 那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支票的依赖程度减少到15%，那并且希望在2025年完全取消支票，达到零支票的这个依赖性。那根据新加坡目前的情况呢，国人在利用现金和支票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 0.5% 的耗损，也就是每年大约是20亿新元。其实现在在新加坡采用电子付款的人和商家呢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有80%的消费者呢是使用电子付款，就是当在三年呢通过即时电子转账服务和银行卡进行付款的每年增长额就超过了100亿新元。而人们在自动提款机所提取的现金总数呢每年都是在减少的，这说明什么呢？大家都已经习惯用电子转账，甚至是用 QR 码扫描付款，在生活中尽量的少依赖现金。那有关方面为了达到在2025年实现无支票付款的计划呢，将会多管齐下的推动这个电子付款的计划。有些什么行动呢？包括了增加统一的付款终端机的数量，在今年之内呢推出全国共用的 QR 码， 称为 HGQR， 也就是新加坡的二维码扫描系统。还有呢，就是推出企业版的 PayNow 系统，这是一个转账的系统，也允许机构用这个系统付款给个人以及企业，同时呢，也为更多的国人提供基本的银行账户，也要教导公众人士怎么样去使用电子付款，同时也推出了加强付款服务的监管的新法案，对于这个电子付款呢，采取了安全的保障，让民众使用这个电子付款呢，更有信心以及更有安全感。有关方面再次的强调呢，推出这一系列的活动并不是完全取消现金，而是让民众在现代生活中呢，有多一方面的选择，使生活更加的简单，更加的方便。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大家都知道二胡是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它那种悠扬又略带忧伤的声调呢，是很多西洋乐器难以表现出来的。陆怡飞是生活在首尔的中国80后女孩，从小学习二胡，现在呢，她是韩国二胡协会的会长，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向韩国民众传播中国的二胡音乐。同时，她也尝试着将中国的二胡演奏与韩国的传统民乐连接起来。那么，陆怡飞的听众们能够理解中国的二胡吗？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中国的二胡呢？陆怡飞未来又会怎样将中国的传统音乐与韩国音乐结合起来，在韩国找到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呢？最近，他接受了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小南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一席谈。 我现在呢是韩国二胡协会执行会长，以及是目前在韩国以及宣传教育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二胡演奏家陆怡飞。其实呢，我其实在韩国，我是07年来的韩国， 10多年了哈。 对对对，07年来了韩国之后呢，刚开始是学了韩语，之后我是09年开始设立了公民二胡工作室，至今已经运营了大概有10年不到，应该是。不，然后在工作室当中呢，不光光是我们这个工作室，不光光是进行了民族音乐的教育工作呢，还设立了那个韩国业余的二胡乐队，以及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中国文化二胡演出。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工作室当中呢，还聚集了韩国以及中国的专业人士，我们所组的一个乐团。然后呢，之后呢，其实现在目前做的一些主要的工作呢，还是就是跟二胡的宣传，然后文化教育，以及我们还有中韩音乐文化这一方面，就是一些交流要会比较多一些。 其实二胡这种乐器哈，它虽然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乐器，而且是非常中国的那种东西， 的确是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声音的一个乐器。 对啊，但是我经常我周边很多小姑娘就问我，哎呀，姐姐在哪里面可以学到二胡？特别喜欢二胡。当他们一听到之后，好像就是非常容易这个被这个二胡的魅力所感染， 对 对 吧？对，没错，是的。 我记得我还有介绍过学生去你们那里， 对 不 对？ 对， 是的，南老师介绍过很多学生给我。然后呢，首先其实二胡这个声音哈，虽然带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呢，它也是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走向世界很多年了，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个声音并不陌生。包括我在韩国做教育的时候，很多韩国人有可能不知道二胡这个名词，不知道二胡这到底是属于什么东西。那他不知道这个名词，但是他懂听到过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声音我觉得是传到世界，已经让人认知这个声音已经很多年了，我觉得。这也是在海外很多音乐工作人的那些贡献，我觉得是。然后其实二胡它声音，它其实跟那个我们说的小提琴声音很像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个共鸣的一个地方。他就会想，诶，这个音乐很好听啊，很有沉浮啊，或者是很让我能静下心来啊。诶，这个和小提琴一样，但是仔细听，诶，这个好像不是和小提琴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在比如说在网页上会这么查。 和小提琴声音一样的乐器， 嗯嗯、这样 然后就会 出 来 吗？ 对 ，天哪！ 所以我很多人都会说，哎，你怎么会查到这个乐器来学呢？我也很让我很就是很多想法。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乐器？我说一般性来说，中国乐器在韩国本来就不是特别能让人知道。他说啊，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些，但我不知道它叫二胡，所以我在网上 一查这样子的哈， 才知道的。 而且据我所知，我好像见过韩国有一种乐器跟二胡非常像，就是他这个演奏的姿势啊， 也非常像 ，对，那叫什么呀？ 西琴。 哦， 对，他们是一个鼻祖的。 哦， 然后西琴呢，它还是坚守着，就是因为二胡，我们现代的那些中国的国乐，它是经过很多年的改良了。 哦， 就包括在形态方面、演奏技法方面，以及在它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用的弦方面， 嗯， 其实做过很大很大的改良和那个发展。但是呢，韩国的国乐呢，就是现在还更接近于我们以前 古代的、那个、 对， 嗯， 他们还存有的很多历史在当中， 嗯， 包括他们的那演奏手法，他们还存实于很多以前的那种韵味在当中。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可以看的一个特点在当中， 哦， 国乐。所以现在很多国乐系呢，我们都会提倡与西方音乐有更多的摩擦，进行更多的火花， 嗯， 然后产生更多的我们新的音乐， 嗯， 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保存，尽量就是会保存很多我们国乐必须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古曲， 嗯， 这是古曲我们的根本，我们必须会演奏这些古曲，我们才可以去开发新的东西。 好，那话说听说你们最近又出了新的唱片对吧， 哦，是的， 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嗯，其实呢我是在2015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正式专辑， 嗯， 它是 Fall in Love with 二胡。那这张专辑呢，其实第一张专辑发源的最原始的动机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二胡这个乐器， 嗯， 然后通过这个声音让二胡能够传到韩国各个地方，让更多的韩国朋友喜欢这个音乐。所以这张专辑的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concept， 就是它的那个主题哈， 嗯嗯， 也就是将这个声音西洋化。所以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会像是在听西方音乐。 对呀，啊，好像就是那个西方的经典，那个， 对对对， 音乐那种感觉， 对对，古典音乐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然后第二张其实不能说是专辑，我2016年是发行的，是中韩音乐交流，是鉴于中韩25周年之前我做的一个纪念的那个 singer。新歌就是那个歌曲， 嗯， 它是中国民谣《茉莉花》以及韩国民谣《二里郎》的那个综合版。 哇， 嗯， 哦！ 嗯，然后之后呢，是在去年年底，我发行了第二张个人的专辑， 嗯， 其实叫《旅行者》。旅者， 哦，嗯，真的很棒。 是，嗯，然后呢，其实我之前第一张专辑，我就是跟制作人说，我想塑一下，用中国声音塑一下我们中国人的说话的那种方式， 嗯， 体现中国文化。然后因为基于第一个专辑的特色，所以现在后来制作人就说，那我们第二张专辑就将二胡的特色把它发展到最大， 就是淋漓尽致的反映出来哈。因为我在听你这个第一个专辑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说我万万没想到中国的二胡和这个西方的交响乐团的这个古典音乐， 嗯， 这个乐队能够配合的这么惟妙惟肖的在一起， 嗯， 融合的这么好，对吧？ 是的，没错，啊。所以第二张专辑呢，其实我还是和那个交响乐队进行合作， 哦。 那这次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丝绸之路。 嗯， 那丝绸之路是起源于中国，然后大家都会第一个想到的连关联词就是丝绸之路中国这样一个想法。 嗯， 那丝绸之路当时有很多商人会将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商品引进到国外，或者在通过这一个道路进行交流。所以制作人当时就是想，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以二胡这一个音乐，我们将它 也变成让他走一条这个丝绸之路， 对 这个旅途，最后达到这种交流的这个目的，是吧？ 没错，是的。 那韩国人学习二胡啊，或者是他们有很多想学中国的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古筝在内等等， 对对对， 还有琵琶，还有他们那个学习热情怎么样呢？ 这个热情真的是让我非常尊敬， 嗯， 因为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 嗯， 所以我觉得在韩国，很多韩国朋友在学二胡开始到最后，我觉得他们的持之以恒力让我非常敬佩。 嗯， 因为他们是一个兴趣，他们是一个自己充实自己生活的态度在学这个乐器，而且非常 尽自己的能力， 嗯， 而且会练习很多。我下一步计划其实还是和其实每年其实都差不多， 嗯， 其实想还是想把这些声音传给更多的人好听的音乐， 嗯， 然后之后呢希望能够是不光光是中韩合作，我希望之后的我的努力还可以是中韩日一起，哇，希望亚洲很多元素能够集合在集合在一起，然后用二胡来表达出来，嗯。 好，刚才我们认识的是在韩国努力推广中国二胡，同时呢将中国二胡与韩国的传统音乐以及西洋乐器相融合进行多种尝试的中国音乐家陆怡飞。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